资治通鉴卷第212，唐纪28，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下。开元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皮切可汗来请和，许之。广州利民为宋璟立遗爱碑，景上言：“臣在周无他意计，今以臣光宠成彼产于，欲革此封，妄自臣使，请敕下禁之。”上从之。于是他州皆不敢立。辛酉，敕禁恶钱，重二铢四分以上乃得行。敛人间恶钱容之，更铸如是钱。于是京城纷然，卖买待绝。宋璟、苏挺请出太府钱20000，至南北市，以平价买百姓不受之物，可充官用者。即听两京百官御甲奉钱，数使粮钱流布人间，从之。二月戊子，以魏州横野军于山北，屯兵30000为九姓之援，以拔叶固都督协制略，铜锣都督皮切莫绰，袭都督比延，回纥都督一见协力发。仆固都督谢勒哥等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接受天兵军节度，有所逃捕，粮夷追击，无事各归部落营生，仍常家存府。三月乙巳，整嵩山处士卢弘入县，拜谏议大夫。弘故辞。天兵军使张家珍入朝，有告其在军赊剑及赃贿者，暗验无状，上欲反作告者，家珍奏曰：“今若罪之，恐色言路，使天下之事无由上达，愿特赦之。”其人遂得减死。上由是以家珍为忠，有大用之意。有见山人范之玄文学者，并献其所为文。宋璟判之曰：“观其良载论，颇涉佞愚，山人当极言党义，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是，不可别奏。”下四月戊子，河南参军郑显、朱阳城郭仙州投轨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实用，不切事情，以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五月辛亥，以突骑师都督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充金方道经略大使。契丹王李师活卒，癸巳，以其弟缩固代之。秋八月，颁香饮酒礼于州县，令每岁12月行之。唐初，州县官俸皆令副户掌钱，出息以己之，息至备称，多破产者。秘书少监崔勉上言：“请记州县官所得俸，于百姓常付之外，微有所加以己之。”从之。冬11月辛卯， 车驾至西京。戊辰，吐蕃奉表请和，起旧生亲属事文，又令彼此宰相皆注明于其上。宋景奏阔州员外司马李雍、宜州司马郑勉，并有才略文辞，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若全引进，则旧毁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请除余霞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袁行冲素称才性，初用之时时充千亿，当世之后颇非称职，请复以为左散骑常侍，以李朝隐代之。陆象先贤于政体，宽不容非，请以为河南尹，从之。七年春二月，巨密王挪罗延、康王乌勒切、安王堵萨波提皆上表言为大使所侵略，起兵救援。敕太府及府县出粟十万担跳之，以敛人间恶钱，送少府销毁。三月乙卯，以左五位大将军检校内外贤旧使、院内营田使王毛仲行太仆卿。毛仲严查有干吏，万计功臣贤旧官吏皆惮之，院内所收常丰溢，上以为能，故有宠。虽有外地，常居贤旧侧内宅，上或时不见，则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杨思绪、高力士皆未避之。渤海王大作戎卒，秉臣命其子武义袭位。夏四月壬午，开府仪同三司齐公王仁缴薨，其子驸马都尉守一请用窦孝臣立，筑坟高五丈二尺，上许之。宋景苏挺故政以为准令一品坟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坟义者颇讥其高大，当时无人及言其师，岂可今日复踵而为之？喜太宗嫁女，资送过于长公主，魏征进谏，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赏之。岂若为庶人重其父坟，号曰风陵，以自诉其祸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坟，何足为难？而臣等再三进言者，盖欲成中宫之美耳，况今日所为当传无穷，永以为法，可不甚乎？上月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于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难言，卿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赐景挺帛四百匹。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四变，彻月简善，命中书门下查细求，朕激罚，劝农工。辛卯，宋景等奏曰：陛下勤蓄人饮，此成苍生之福。然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行， 亲君子远小人，绝女业，除禅特，所谓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性，苟推至诚而行之，不必朔下至疏也。六月戊辰，吐蕃赴遣使，请上亲属示文，赏不许，曰：昔岁誓约已定，苟信不由衷，弃誓何意？秋闰七月，又补缺卢吕兵上言，礼父在魏母服周年，则天皇后改服资催三年，请复其旧，赏下其意。左散骑常侍楚无量以吕兵役为事，诸人争论连年不绝。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并以丧服撰文，然士大夫议论犹不息，行之各从其意。无量叹曰：圣人岂不知母恩之厚乎？晏将之礼，所以名尊卑亦容敌也。俗情肤浅，不知圣人之心，依稳其志，谁能正之？九月甲寅，喜宋王宪为宁王，上常从妇道中捡卫士石壁，弃鱼食于斗中，怒，欲杖杀之，左右莫敢言。宪从容谏曰：陛下从妇道中窥人过失而杀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勿弃食于地者，为食可以养人也。今以鱼食杀人，吾乃失其本乎？上大悟，决然起曰：微凶，机智滥行，俱是卫士。是日，上宴饮极欢，自解红玉带，并所乘马以赐献。冬十月辛卯，上幸骊山温汤，癸卯还宫。壬子，策拜突骑师苏禄为忠顺可汗。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莫敕令与五品官。宋景奏，故旧恩私则有大利，除官资历非无公道。仁琛向元旧恩，已获优改，今若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累，又是后族，虚度余言，岂下吏部简堪，苟无复犯，余格应留，请依资稍忧助你，从之。选人宋元超于吏部自言侍中景之叔父，既得优甲。景闻之，迭吏部云：元超景之三从书，常在洛城，不多参见，既不敢元尊者饮，又不愿以私害公，向者无言，自依大利，既有声听，事须矫枉，请放。宁王宪奏选人薛嗣先，请受微官，事下中书门下。景奏嗣先两选斋郎，虽非卓然应留，以义亲之故，故应微假官资。在景隆中，常有莫斥处分，谓之邪风。自大明临御，姿势杜绝，行一赏，命一官， 必是员工与才，皆立中书门下，治公之道为圣能行，自先先欲因期，不为屈法，许臣等商量，往复力不知，不出正斥，从之。先是朝集使往往积货入京师，及春江还多千官，宋景奏一切乐还以革其弊。是岁至剑南节度使，领一彭等25州。八年春正月丙辰，左散骑常侍楚无量卒，辛酉命右散骑常侍袁行冲整弊群书。侍中宋景即负罪而妄诉不已者，西赴御史台治之，谓忠诚李锦度曰：“夫不更诉者出之，上诉未已者且细。”由是人多怨者，会天汉有拔，幽人作拔状戏于上前，问拔何未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拔曰：“赴冤者300余人，相公悉以细欲抑之，故拔不得不出。”上心以为然。时景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挺建议严禁恶钱，江淮间恶钱尤甚，景以监察御史萧隐之充使扩恶钱，隐之言及烦扰，愿皆迎禄。上于是贬隐之官，心似霸景为开府仪同三司，挺为礼部尚书，以京兆尹袁前耀为黄门侍郎，兵州长史张家珍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于是持前进，恶前复行矣。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为怀王，谥曰哀。仁子敕以义莫重于君府，亦为卫士60乃免，以促其岁限，使百姓更迭为之。夏四月丙午，遣使赐乌常王、古陆王、巨魏王册命，三国皆在大食之西，大食欲诱之叛唐，三国不从，故包之。五月辛酉，复置十道按察使。丁卯，以袁前耀为侍中，张家珍为中书令。前耀上言，行耀之家多任京官，使俊逸之士臣废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请出其二人。上从之，因下至称前耀之功，命文武官效之，于是出者100余人。张家珍立事强敏而刚躁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医、考功员外郎运嘉靖、殿中侍御史崔训，皆家珍所引进，常与之议政事。四人颇招权，十人谕曰：“令公四郡苗吕崔运。”六月，禅谷长议飘逆及2000人。突厥降户仆固都督韶莫及斜跌部落散居受降成册，朔方大使王俊 言其阴隐突厥，谋陷君城，密奏请诛之。又韶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西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业故铜锣诸部在大同横野军之策者闻之，皆凶惧。秋，兵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张悦引二十骑持节及其部落未抚之，因宿其帐下。副使李宪以鲁情难信，持书指之。悦复书曰：无肉非黄羊，必不喂食；血非野马，必不喂刺。是见危致命，此无孝死之秋也。拔业故铜锣，由是遂安。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长春宫，壬午，田于下归。上进曰诸王，不时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齐王范游宴，仍私携谶纬。戊子，留虚己于新州，离其公主。万年为刘廷琦、太柱张鄂朔与范饮酒赋诗，贬廷琦雅州司户，鄂山驰城。然待范如故，谓左右曰：吾兄弟自无见，但曲靖之徒抢相托付耳。吾终不以此则兄弟也。上常不遇，虚王爷非弟，内直郎为宾，与殿中见皇甫寻私意修旧，事决，宾杖死。寻贬锦州刺史，夜与妃黄惧待罪。上降阶执夜守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实及之。即与之宴饮，仍未遇妃，领复位。十一月乙卯，上还京师。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拜河西节度使杨敬树，掠弃壁部落而去。先是，朔方大总管王俊奏请西发拔西密，东发西契丹，期以金丘掩皮茄牙帐于基洛水上。皮茄闻之，大惧。吞玉骨曰：不足畏也。拔西密在北庭，与西契丹相去绝远，势不相及。朔方兵既亦不能来此，若必能来，自其垂至，徙牙帐北行三日，唐兵食尽，自去矣。且拔西密轻而好力，得王俊之约，必喜而先至。俊与张家珍不相悦，奏请多不相应，必不敢出兵。俊兵不出，拔西密独至，继而取之，事甚易耳。继而拔西密果发兵，比突厥牙帐，而朔方及西契丹兵不至，拔西密惧，隐退。皮茄欲击之，吞玉骨曰：此属去家千里，将死战，未可击也，不如以兵蹑之。去北庭二百里，吞玉骨分兵见到先为北庭，引纵兵击拔西密，大破之。拔西密众溃走，驱北庭不得入， 尽为突厥所掳。吞玉谷引兵还，出赤亭，掠凉州养马。杨敬树遣皮将卢公立、判官袁成将兵邀击之。吞玉谷谓其众曰：“吾乘胜而来，敬树出兵，破之必矣。”公立等至炸丹，与吞玉谷遇，唐兵大败，公立乘脱身走。皮且尤氏大震，尽有莫绰之众。契丹牙关可突干，骁勇得众心。李梭固猜位欲去之，是岁可突干举兵击梭固，梭固败奔瀛州。瀛州都督许钦旦遣安东都护薛泰率骁勇五百与西王李大仆奉梭固以讨之，战败。梭固、李大仆皆为可突干所杀，生擒薛泰，瀛州震恐。许钦旦移军入渝州，可突干立梭固从父弟玉干为主。遣使请罪，赏赦可突干之罪，以玉干为松漠都督，以李大仆之弟鲁苏为饶乐都督。九年春正月，致削杨敬树官爵，以白衣检校凉州都督，仍充诸使。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至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南。丙寅，上幸骊山温汤，以亥还宫。监察御史宇文荣上言：天下户口逃移，侨委甚重，请加简括。荣必之玄孙也。袁前耀素爱其才，赞成之。二月已有，赤有司召集刘仪，按节侨委之法以闻。丙戌，突厥皮且复使来求和，上赐书，欲以囊西国家与突厥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养马，突厥受国家增帛，彼此封己，自数十年来不复如旧，正由莫绰无信口和心叛，朔出盗兵，寇抄边鄙，人怨神怒，陨身丧元，吉凶之宴皆可汗所见。今复蹈前计，演习干粮，随前使人更来求号，国家如天之富，如海之荣，但取来情，不追往旧。可汗国有诚心，则共保侠福，不然无凡使者徒而往来，若其亲边亦有以待，可汗其审图之。丁亥至，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守，或于所在附籍，或迭归故乡，各从所欲，过期不守即加简括，折徙边州，公私敢容弊者抵罪。以宇文荣充使，扩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获侨委甚重。遣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荣奏至劝农判官十人，并设御史，分行天下。其心腹客户 免六年复调。使者敬为客籍，州县乘风劳扰，百姓苦之。杨迪为黄甫景上书言其状，上方任容，贬景迎川卫。州县西止，物余或多，虚张其数，或以十户为客，凡得户八十余万，田邑趁势。兰池州湖康代宾又诸降户同返。夏四月，攻陷六湖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命朔方大总管王俊、陇右节度使郭之运共讨之。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一人，视其政善恶，为举者赏罚。以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与王俊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悦相知讨康代宾。六月己卯，罢中都，复为蒲州。蒲州刺史陆象先政上宽简，利民有罪，多小狱遣之。州陆氏言于象先曰：“民工不失垂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远，此属岂不解无言也？必欲垂榻以示威，当从如始。”陆氏惭而退。象先常谓人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苟清其源，何忧不至？”九七月己酉，王俊大破康代宾，生擒之，杀叛胡万五千人。辛酉，即四夷酋长，腰斩康代宾于西市。先是，叛胡前与党项通谋，攻银城连谷，聚其仓隅。张悦将部骑万人出河河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驼堰。党项乃更与胡战，胡众溃，西走入铁剑山。悦安及党项，使复其居业。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翻覆，请并诛之。月曰：“王者之师，当伐叛柔服，岂可杀以降也？”因奏至临州，以镇服党项于众。九月以四朔，日有食之。康代宾之反也，召郭之运与王俊相知讨之。俊上言：“朔方兵自有余力，请斥之运还本军。”未报，之运已至，由是与俊不协。俊所招降者，之运复纵兵击之。卢以俊为麦己，由是复叛。上以郡不能遂定群胡。丙午，贬郡为梓州刺史。丁未，梁文献公姚崇薨，遗令：“佛以清净慈悲为本，而愚者写经造像，既以求福，喜周齐分据天下。周则毁经像而修甲兵，其则重塔庙而持行政，一朝合战，其灭周兴。近者诸武诸为，造寺度人，不可生计，无咎足诸。 汝曹勿孝儿女子终身不悟，追荐名福，道是见僧获利，孝其所为，犹不可言之于家，当用为后法。癸亥，以张悦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冬十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之运卒。之运与同县右卫副帅王君绰皆以骁勇善计射著名西陲，为虏所弹，时人谓之王郭。绰遂自之运麾下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判凉州都督。十一月丙辰，国子祭酒原行冲赏群书四录，凡书48169卷。庚午，赦天下。十二月已酉，上幸骊山温汤。丙辰，还宫。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徙召还京师。新作蒲金桥，融铁为牛，以细耕。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机也，壁上贤名以自行。著作郎吴京转择天实录，言宋景及张悦始正魏元忠事，悦修史见之，知经所为，谬曰：刘武书不相借。经起对曰：此乃经所为，食草俱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月因其经改数字，经终不许，曰：若训公情，则此史不为执笔，何以取信于后？太史上言：林德立进书，日食屡不孝，上命僧一行更造新历。率府兵曹梁令赞造黄道游仪，以侧后七政。至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下延等六州，定远安丰二军，三受降城。十年春正月丁巳，上行幸东都，以刑部尚书王志殷为西京留守。癸亥，命有司收公谢钱，以税钱充百官俸。乙丑，收植田。母绿几仓粟二斗。二月戊寅，上至东都。夏四月己亥，以张悦兼之朔方军节度使。五月，伊如水溢，飘溺数千家。闰月壬申，张悦如朔方巡边。己丑，以余姚县主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弃契丹王玉干。六月丁巳，亳州和决，命按察使萧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孙也。己巳，增至太庙为九世，迁中宗主还太庙。秋八月癸卯，武强令裴景先作赃5000匹，事决亡命。赏怒，命极重斩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景先赃皆奇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纪有建议大功， 在初中以非罪破家，为景先独存，今为成敌，宜诱其死，投之荒远。其词略曰：时代又贤，公时一路，一门绝嗣，情祸可哀。致令杖杀。朝隐又奏曰：生杀之柄，人主得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今若其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王法当科，欲加何必？所以为国惜法，七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屈尽先命。又曰：若既勋都弃，先罪特加，则书相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耳。上乃许之，杖景先一百，留岭南鄂处。安南贼帅梅叔焉等攻为州县，遣骠骑将军兼内侍杨思绪讨之。思绪募群蛮子弟，得兵十余万，袭击大破之，斩叔焉，击师为精冠而还。初，上诸为氏也，王皇后颇欲密谋，即即位数年，色衰爱弛。武惠妃有宠，因怀轻夺之志，后心不平，时对上有不逊语，上欲不悦，密与秘书监将角谋，以后五子废之，角谢其言。似滕王乔，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张家珍悉旨构成其罪，云：角妄谈修旧。贾诩杖角六十，留钦州。弟吏部侍郎会贬春州司马，亲党作留死者数人，角卒于道。己亥，敕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无得往还，其卜相詹后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己卯夜，左领兵军曹全楚弼与其党李其损等作乱，立楚弼兄子梁山为光帝，诈称襄王之子，拥左屯营兵数百人入宫城，求留守王志殷，不获。弼晓，屯营兵自溃，斩楚弼等，转守东都。志殷惊怖而轰。楚弼怀恩之侄，其损迥秀之子也。壬午，遣河南尹王仪如京师，暗问宣慰。鬼位吐蕃为小伯律王莫锦芒，锦芒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松曰：伯律唐之西门，伯律王则西域皆为吐蕃矣。松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波汉部骑四千救之，昼夜被盗，与锦芒合击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王仪至全楚碧玉，连带甚重，久之不绝。上乃以开府仪同三司宋景为西京留守，景至，指诸同谋数人，于皆奏援之。康代宾与党康院子反， 自称可汗。张悦发兵追讨秦之，其党西平，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与徐汝唐邓鲜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援边戍兵长六十余万，越以十五强寇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上以为疑。越曰：“臣久在江邑，拒之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一使营私而已，若遇敌制胜，不必多拥冗卒以防农务。陛下若以为宜，臣请以何门百口保之。上乃从之。初，诸魏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摇，尽以贫弱逃亡掠尽，百姓苦之。张悦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艺，优为之志，不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立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冬十月癸丑，复以乾元殿为明堂。甲寅，上幸寿安兴泰宫，列于上宜川，更申还宫。上欲要兵北边，丁卯，以秦州都督张守节等为诸卫将军。十一月乙未，出令宰相共识十封三百户。前广州都督裴昼先下狱，上与宰相一起罪，张家珍请杖之。张悦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臣向寻北边，文帐将缴于朝堂，缴官登三品，亦有威功。有罪应死则死，应留则留，奈何倾家耻辱，以造利待之？将缴事往，不可复追。昼先俱状当留，岂可复蹈前师？”上深然之。家珍不悦，退谓越曰：“何论事之深也？”越曰：“宰相，时来则为之。若国之大臣皆可耻辱，但恐刑及无辈。吾此言非为昼先，乃为天下事君子也。”家珍无以应。十二月庚子，以石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假突骑师可汗苏禄。上将姓晋阳，因还长安。张悦言于上曰：“汾阴水上有汉家后土祠，其里久废，陛下宜因循性修之，未农其谷。”上从之。上女永穆公主将下嫁，敕资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谏曰：“武后为太平一女，故资送特后，足以交拜，奈何违法？”上拒止之。十一年春正月己巳，车驾自东都北巡，庚辰至潞州，己复五年， 辛卯至兵州，至北都，以兵州为太原府，刺史为尹。二月戊申，还至晋州。张悦与张家珍不平，会家珍弟金吾将军嘉佑臧发。悦劝家珍素服戴罪于外，即有左迁家珍幽州刺史。壬子，即后土于汾阴。乙卯，贬平遥令王同庆为干尉，作广为处置，烦扰百姓也。癸亥，以张悦兼中书令。己巳，罢天兵大武等军，以大同军为太原以北节度使，领太原、辽、石、兰、汾、代、新、朔、豫、云十州。三月庚午，车驾至京师。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书王俊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己丑，以王俊兼朔方军节度大使，寻河西、陇右、河东、河北诸军，上至吏政书院。据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监察御史古城赵东西等，或修书或试讲，以张悦为修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洛阳陆坚以为此属无益于国，徒为米费，欲悉奏罢之。张悦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公事，广声色，今天子独言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众悦而薄坚。秋，八月癸卯，敕前令简括陶人，律成烦扰，天下大同，以各从所乐，令所在州县安吉，遂其生业。戊申，追尊宣皇帝庙号献祖，光皇帝庙号义祖，赋予太庙九世。先是突遇魂为吐蕃之强，赋之者数年。九月壬申，率众以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冬十月丁酉，上姓骊山，作温泉宫，甲寅还宫。十一月，礼仪使张悦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罢三祖并配之礼。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戊子，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齐、化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一年两番，州县无德杂役使。十二月甲午，上姓奉全汤，戊申还宫。庚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俊做党尹书卒，贬齐州刺史。是岁，张悦奏改正式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数政。初， 监察御史濮阳杜先因暗示至突骑师，突骑师愧之今，先故辞。左右曰：“君既身异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墓下。出境，移牒令取之。鲁大惊，杜气追之，不及。即安西都护阙，或见先王使安西，人服其轻慎。时先自己事中居母忧。十二年春三月甲子，起先为安西副大都护、契西节度等使。神龙初，追父则王上金官爵，求得庶子一旬于岭南，少其故封。许王素节之子冠立其爵义，与弟求谋，使人告一旬非上金子，妄冒袭封，复留岭南，以求继上金后为四则王。只是玉贞公主表一旬识上金子，为冠兄弟所病，下四月庚子，复立一旬为四则王，须求爵，贬冠鄂州别驾。人吟敕宗室庞纪为四王者，并令归宗。人子命太史建南宫岳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吉星，下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若，夜是北极初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郡夷月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墙，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豫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胶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众星灿然，皆古所未明。大帅去南极二十度以上星皆现。五月丁亥，停诸道按察使。六月壬辰，至听陶户自守，辟所在咸田，随宜收税，无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捐免，仍以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荣为劝农使，巡行州县，与利民议定赋役。上以山东汉，命台阁名臣以补刺史。壬午，以黄门侍郎王秋、中书侍郎长安崔勉、礼部侍郎之至告韩修等五人出为刺史。秋，同角之从父兄子，修大敏之孙也。初，张悦引崔勉为中书侍郎，故事承宣志皆出宰相，侍郎属位而已。勉曰：“设官分职，上下相为，各身所见，事乃无失。侍郎令之二也，岂得拱墨而已？由是遇事多所异同，悦不悦，故因事出之。” 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姐协力发来求婚。西周蛮弹行张反，以监门卫大将军杨思绪为前中道招讨使，将兵击之，鬼害。思绪生擒行章，斩首三万级而归，假思绪辅国大将军，俸禄房阁皆依贫瘠，设行章以为巡水府别驾。江角既得罪，王皇后欲忧畏不安，然待下有恩，故无随而赠之者，尚犹豫不决者累岁。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无子，使僧明悟，为后继南北斗，剖霹雳木，数天地字及上名，和而配之。注曰：配有此子，当如则天皇后。是觉己卯废为庶人，以别室安置。贬守一潭州别驾，中路赐死。户部尚书张家珍作与守一交通，贬台州刺史。八月丙申，突厥割解协力发还其国，以其使者轻，礼数不备，未许婚。己亥，以宇文荣为御史中丞。荣圣意周流天下，事无大小，诸州先迭上劝农使，后身中书，省司亦代荣指挥，然后处决。时上将大攘四夷，急于用度，州县未荣多张虚数，凡得客户80余万，田邑趁势。岁中增民钱数百万，西进入宫，由是由宠。义者多言烦扰，不利百姓，上意令及百僚于尚书省议之，公卿以下未容恩事，不敢立意。为户部侍郎杨洋独抗议，以为阔客免税，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未及杨初为化州刺史。人吟以开府仪同三司宋景为西京留守。冬十月丁酉，谢玉王特勒遣使入奏称，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亦各师密国，云欲走归汝，各师密王从陈国王借兵共据吐蕃，王遣臣入取禁止，上以为然，赐帛遣之。废后王氏族，后宫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十一月庚午，上幸东都，戊寅至东都。辛巳，司徒申王恢薨，赠谥惠庄太子。群臣屡上表请封禅，闰月丁卯，至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时张悦首见封禅之意，而袁前耀不欲为之，由是与悦不平。是岁，契丹王李煜甘卒，帝吐甘袭位。十三年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荣兼户部侍郎，至以所得客户税钱均充所在长平仓本。 又为史思与周献义做劝农社，使贫富相续，耕耘以时。乙亥，更命常从宿卫之事曰郭济，分立十二卫，总十二万人为六藩，赏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袁光玉、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子等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见于洛宾，公章甚盛，赐以御膳，太常聚乐，内方歌妓，赏自书时韵诗赐之。光玉钱耀之从孙也。三月甲午，太子四千更名弘，喜谭王四真为庆王，更名谭；陕王四生为中王，更名郡；曾王四真为帝王，更名洽；鄂王四初更名捐；卷王四玄更为荣王，更名晃；又立子居为光王，为为夷王；云为影王，则为永王；清为寿王，回为炎王；树为圣王，义为祭王。丙申，御史大夫程行战奏周朝酷吏来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状尤重，子孙请皆禁锢。周游义等四人插清，子孙不听进任，从之。汾州刺史杨承令不欲外补，以样样自言吾出手有由，上闻之怒，人吟贬睦州别将。张月草封善仪献之。下四月丙辰，上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上曰：先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祭礼之句，朕今与清曹合宴，以更名曰集贤殿。其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悦之院士。又散骑常侍徐坚复之，上欲以悦为大学士，悦故辞而止。悦以大驾东巡，恐突厥长剑入寇，亦加兵守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者告成功也，今将生忠于天，而戎狄事惧，非所以招圣德也。月曰：然则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必屡求和亲，而朝廷机迷，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必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军长无不皆来，可以掩其卧骨，高枕有余矣。越曰：善，越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俭之子也。上遣中书直省元镇设鸿胪卿，谕旨于突厥。小沙与缺特勒吞玉骨还作帐中，置酒谓镇曰：吐蕃狗种，昔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上主， 突厥前后求婚独不许，何也？且无意之入藩公主皆非天子女，今岂问真伪？但屡请不获，愧见诸藩耳。朕许为之奏请。小沙乃使其大臣阿史德协力发入贡，引护从东巡。五月庚寅，妖贼刘定高率众夜犯通洛门，喜捕斩之。秋八月，张悦以封禅仪，请以睿宗配皇帝旗，从之。九月丙戌，上谓宰臣曰：“春秋不输祥瑞，为既有年。却自今州县无得更奏祥瑞。”冬十月癸丑，作水运浑天城，上具列绣，注水机轮，令其自转，昼夜一周，别至二轮，落在天外，坠以日月，逆天而行，烟宿河渡，至木桂为地平，令移半在地下，有立二木人，每刻击鼓，每晨击钟，机械皆藏柜中。辛酉，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每至顿数十里中，人畜披也。有司碾载工具之物数百里不绝。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御马登山。留从官于谷口，独与宰相及辞官俱登，一位环列于山下百余里。上问礼部侍郎贺知章曰：“前代御牒之文，何故密之？”对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见。”上曰：“吾为苍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之坛，其余仿前锋故事。辛卯，祭皇帝旗于射手，人臣上御帐殿，受朝觐，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制加三公一等。张悦多引两省吏，即以所亲设官登山，礼毕推恩，往往加阶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书舍人张九龄谏不听。又护从士卒，但家勋而无赐物，由是中外怨之。初，隋末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掠，唐初才得聘母三千匹于赤岸泽，喜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凡西及七十万匹，分为八房四十八件，各致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间以一马，垂拱以后，马前号太半。上初即位，木马有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衔旧使，少卿张景顺复之，只是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趁势。上之东风，以木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 上加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开府仪同三司。甲午，车驾发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至祭。上环至宋州，宴从官于楼上，赐使寇子欲焉。酒酣，上谓张悦曰：“向者闾前使臣分寻诸道，察吏善恶，今因封禅立诸州，乃知使臣负我多矣。怀州刺史王丘系迁之外，一无他县。魏州刺史崔勉公章吴锦绣视我已简。济州刺史裴耀卿表数百言，莫非归谏，且曰：人或众扰，则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作于，且以借左右。如三人者，不劳人以示恩，真良利矣。故谓寇子曰：必以驴友以九转不封宿于朕者，知卿不借欲于左右也。自举酒赐之，宰臣率群臣起贺，楼上皆称万岁。由是以丘为尚书左丞，勉为散骑侍郎，耀卿为定州刺史。耀卿，叔夜至七世孙也。十二月乙巳，还东都。突厥协力发辞归，赏厚赐而遣之，竟不许婚。王毛仲有宠于上，百官附之者服凑。毛仲嫁女，上问何须，毛仲顿首对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张悦原前要备，岂不可呼也？对曰：此则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治者一人耳，必宋景也。对曰：然。上笑曰：朕明日为汝召客。明日，上谓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已与朱达官悉议其地。继而日中，众客未敢举箸，待景久之方至。先执酒悉向拜谢，饮不尽之，俱称腹痛而归。景之刚直，老而弥笃。先是，契丹王李土干与可突干互相猜忌，携公主来奔，不敢复还。更封辽阳王，留宿卫。可突干立李进忠之弟少固为主，车驾东巡，少固一行在，因从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将军。敬哲君经略大使，赏以吏部选士不公，使选期已破。御史中丞宇文荣密奏，请分吏部为实权。贾诩以礼部尚书苏廷等十人掌吏部选，事判将毕，俱召入禁中决定。吏部尚书侍郎皆不得遇。左庶子吴京上表以为：陛下屈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悟之道。昔陈平、丙吉汉之宰相，上不对前古之术，不问斗死之人， 况大唐万圣之君，岂得下行全选之事乎？凡选人书判，请并委之有司，停此实权。上虽不及从，明年复故。是岁，东都斗米十五钱，轻骑五钱，粟三钱。于田王尉迟跳因节突厥及诸胡谋叛，安西副大都护杜先发兵捕斩之，更为厉王